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，艺海说宝。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，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著名藏家马未都先生开始收藏啊中国古代器物。到了90年代，他的收藏啊已经是颇具规模了。陶瓷、古家具、玉器、文玩，这些藏品大约有1000件。1992年至今，他出版了多部有关收藏的著作。1996年的10月，在马未都的奔走之下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官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终于获准成立了。1997年1月18日，官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。那么您看过马未都先生的藏品吗？您知道他收藏这些古董背后的故事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我们就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《京城玩家》一书当中的故事，为您讲述马未都的收藏轶事。马未都曾经告诉刘一达，有一次啊，他在玉渊潭东门的地摊上花了100多块钱淘换到一样瓷器，兴奋得不得了。到单位上班啊，忍不住拿出来把玩，是越看越喜欢。同事看他拿得见瓷器这么上心的玩，出于好奇就围过来看。有一同事就问他，哎，你多少钱买的呀？马未都说，怎么着，你也想来一个？我哪有那雅兴啊，我就是想问他值多少钱。这东西啊，我花了100块钱买的。什么？100块钱买的？100块钱就买这么一破瓷罐啊？好嘛，你真冤的头。这时候过来另一个同事，嘿，我们家就这样的瓷罐瓷瓶10几个呢，你要要嘿，明儿我都给你拿来。马未都说，就您那些罐啊，您也许给我2块钱我都不要。这是什么瓷罐你们知道吗？什么瓷罐啊？它是什么瓷罐，它也是瓷的，它也不是金的。你还别邪乎啊，你也别吓我们。没错，它不是金罐，可是它也许比这金罐更值钱，因为这件瓷罐是明朝的，找不着第二件了。黄金有件，它可没件。马未都看他们将信将疑，便讲起了这物件的价值所在，但是大家似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。这弄得马未都啊还挺尴尬。您可以想象，当您手里有这么一样东西拿给别人看，别人却拿它不当回事儿，是一种什么心情。20世纪80年代，一般人的工资不过就是100-200块钱。马未都花了100块钱买一件旧瓷器，的确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。马未都说，这件瓷器拿到现在放到拍卖会上，至少能拍50多万。这一点谁又能想得到呢？俗话说得好，叫早知灯是火，饭熟已多时啊。后来王刚跟马未都一起做电视节目，马未都谈到他自己捡漏的经历，迷上收藏的王刚对马未都说，哎呦，我怎么喜欢收藏这么晚啊？我早认识你几年，我得少花多少冤枉钱啊。马未都笑了笑说，是啊，现在全国各地许多人拿着收藏的瓷器找我鉴定切磋， 可是当时我拿着瓷器找谁，谁都不愿意理我，愣说我呀是个傻帽。捡漏是玩家们的术语。刘一达呀，曾经跟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杨敬荣先生探讨过这么一个话题。杨老兄年长刘一达几岁，自称啊是故宫博物院的行走。行走啊是当年宫里很小的一个官称。杨老兄自称行走，多少有点自嘲的味道。他在古器物部陶瓷组工作多年，对瓷器鉴赏可以说有一定的水平。这位杨老兄认为捡漏啊有三种情况。一呢是当许多人不知道这物件的价值，您独具慧眼花很少的钱把它买到手，或者呢以其他方式改了到手，这是一种捡漏。另一种情况啊是行家走了眼，本来是件真品却当成了赝品，您却以自己的眼力认定它是真品买下来，这种啊也可以称为捡漏。还有一种情况是众人都知道的，这东西值钱，是个宝贝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啊买不了它，而您呢却想方设法的把这东西弄到手了，也可以称为捡漏。不过就玩家们通常所说的捡漏，以第一种情况为主。刘一达认为捡漏啊其实就是意外发现，当然这种意外呢也有意料之中的含义。比如您在地摊看到一样瓷器，卖主说它是定窑瓷，您是将信将疑啊，因为您也许啊对瓷器的鉴定能力属于半瓶子醋，但是您一眼他就喜欢上了，非买不可。不买下这东西啊，您会觉得后悔一辈子。结果您真把它买到手了，可是十个人有九个人看了这件东西，说您走眼了，这东西是赝品。这时候您已经有点后悔了，哎，是真不应该买这东西。但是突然有这么一天呢，一位国内最有名的鉴赏家认为您买的这样瓷器是真正的定窑瓷，价值连城，您会不会为此而感到意外呢？有一种白捡来的感觉，这也是一种捡漏心态。自然啊，正是由于专家的鉴定，您手里的这件瓷器也会啊陡然上升。所谓的漏，就是在众人眼里漏掉，而您却把它捡起来的意思。捡漏是收藏的魅力所在，正是因为在民间收藏当中有漏可捡，所以才有了收藏的乐趣。回顾从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华大地掀起的民间收藏热的发展经历，不难看到啊捡漏的诱惑力。可以说在最初步入收藏界后来成为黑马的那波人里边，都曾经捡过漏。不过咱这可说的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，那会儿很多人还没有什么收藏意识，还拿东西不当玩意儿呢，所以您有漏可捡，现在这种机会是越来越少了。一般情况下在地摊上捡漏的时候多。说起这地摊啊，现在的北京人立马会想到潘家园的旧货市场或者是报国寺。这潘家园旧货市场真正形成啊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而在此之前呢，京城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古玩交易市场，或者说卖旧货的摊儿，已然前后脚出现了七八个了。比较有名的是天桥的福昌街、官园、德胜门外、玉渊潭东门、朝阳门外。 这些地摊有的是独立存在，有的呢是借农贸市场的一角。当时搞收藏的人也不多，所以很多人呢并不是特别关注这些，只有玩家们才清楚这里的事儿。玩家也是这些地摊的常客，那会儿古玩收藏没成气候，所以这东西啊极便宜。此外，那会儿的民风比较淳朴，假冒伪劣的东西不能说是一点儿没有，但是终归是比较少，起码说成批作假的东西还没出现。如果您懂眼，在当时啊真能淘换到好玩意儿。现在这世道已经变了，一个是玩收藏的人多了，二啊是好玩意儿就那么多，早就让懂眼的玩家给收的差不多了。三是不正当的竞争使假冒古玩盛行一时，所以啊即便在潘家园报国寺也很难淘换到真古董了。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、 哦、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、 啊、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， 呵呵，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、五大官窑、稀世珍宝。 哎，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、啊 哎、 买个铜钱啊、 嗯、 捡个瓷片啊、 嗯、 自得其乐。 哎，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、啊， 藏家传奇，有故事的人生。 马未都告诉刘一达，他现在手里的大多数藏品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摊上买的。收藏啊是日积月累的过程，当您看到玩家们那么丰富的藏品感到吃惊，其实呢每样珍玩都来之不易，每样珍玩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。那会儿马未都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上班，他住家呀在西郊八里庄的空军总院宿舍。玉渊潭东门那古玩摊儿是他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。那几年呀他每天上班之前总要先到玉渊潭东门拿个弯儿，淘换点玩意儿再上班去。虽说那会儿他工资并不高，但他手里接长不短的能收的一点稿费，就这些活钱儿，几乎就都让他买了古玩。当时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古玩交易地摊属于无照经营，文化部门担心文物流失，经常和工商部门一起查抄。马未都说呀，那会儿到这地摊买东西就跟做贼似的，心里不踏实，也许正交钱的时候工商的人来抄摊儿，这生意也许也就做不成了。刘一达说他有过这种经历，那会儿刘一达为了写古玩虫搜集素材，这种地摊是经常逛，抄摊的事儿赶上过几次，那场面确实有点惊心动魄。混乱之中啊，什么意外的事儿都有可能发生。刘一达就亲眼目睹过一个老太太得知执法队来了，慌忙把几个瓷瓶装上小车，一失手一样精美的古瓷瓶掉地下摔得一个粉碎啊。老太太是伤心落泪，哎呦，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物件肉。但是这眼泪可没有得到执法人员的同情，要不是几个好心人相劝，他车上的东西也就被执法队给抄走了。马未都记忆最深的是两件事儿。有这么一次啊，他在玉渊潭东门的地摊上正挑瓷器呢，突然有人喊了，工商的人来啦，就这一嗓子呀，所有摆摊的全毛了。一个中年人来不及收拾摊上的古钱币，眼瞅着执法人员过来了，灵机一动，把摊上的古钱币啊都扔旁边的草地上了。执法人员看了看，说了这主几句，等他们走了，这位卖古钱币的撅着屁股又把这一枚一枚的钱给捡起来了。那会儿人还算厚道， 虽说这些古钱比现在的硬币要值钱，但看热闹的人没有贪小的。马未都帮着他捡了几枚古钱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说大哥，您说，哎呦，玩这东西容易吗？”马未都啊，也是苦笑了一阵。另一件事儿，也在马未都的脑海当中久久不能忘怀。有这么一天，这天啊下着蒙蒙雨，马未都骑着车上班，心想：就这天儿，就不能有人在公园门口摆摊了吧？他本来想着直接就上班去，可是不拿这弯啊，心里老觉得缺点什么。骑了这么一会儿车，他忍不住又绕回来了。快到公园门口了，他就看见在雨中啊，还有四五个摊儿，卖主打着雨伞苦苦的等着买主。其中一个瓷器摊主啊，举着雨伞老远的就看见了马未都，跟他打招呼，那感觉这一辈子也忘不了。这雨中的情景啊，就好像是电影里的一个镜头。马未都跳下了车走过去，这摊主身上已经淋湿了，他拿起摊上的一个瓷瓶子，用袖子擦了擦，递给马未都说：你真是一个玩家啊，下着雨你还出来，下雨天出来不是更容易买的稀罕物吗？哈哈。马未都看了看这个瓷罐，断定清代的，一问价15块钱。他犹豫了一会儿没有成交，尽管如此，那天的情景却留在了马未都的记忆当中，永远无法忘怀。搞古玩收藏啊，是有品味这一说的。什么叫品味呢？用鉴赏家的眼光看，收藏的东西有精品和一般的大陆货之分，用玩家的眼光看，有行家和棒槌之别。棒槌是北京土话，说白了就是外行。但就玩本身来说呀，有真玩的，他也有这假玩的。真玩的呢，是马未都这样的收藏家，假玩的呀，是拿玩意儿当商品去进行交易。往小了说是倒爷，往大了说叫古玩商。当然真玩的主也有交易的时候，但他这种交易啊，是把那些看不上眼的出手给别人，得着钱了再买更好的玩意儿。真正的好玩意儿是绝对不会出手，真玩跟假玩的不是一码事。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这玩家呀还不被大众认可。在很多人眼里头，玩家们到地摊上淘换东西，是为了拿这东西啊来回倒着卖，从中渔利。所以呢，就把玩家跟倒爷画了等号了。当然不能排除真有这种人。为什么执法部门要抄那些地摊呢？其实也是冲这来的。确实有不少倒爷在捣鼓这古玩当中发了大财。马未都在开始收藏的时候也认识几位倒爷，从他们手里弄过一些好东西。其实倒爷啊玩古玩并不十分懂眼，这让马未都这样的懂眼人就找到了淘换好东西的机会。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这就是刘一达先生《京城玩家》一书当中所写的马未都。那么马未都先生当年都从倒爷手里淘混过什么好东西呢？咱们呀下半期节目再跟您说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，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，

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 恭喜啥？我这刚拿到房钥匙，这个天儿真懒得装修。 有人替你全包圆，冬季装修还犯难，999每平米，一价含风格全。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？ 对，999含全屋实木家具，还送电器，一下省好几万。 这么划算，我得打电话问问。 400-606-8866，全包圆春节逢店庆，超强优惠全面开启，错过不重来。 记住了，400-606-8866， 详见店内活动。 过大年逛庙会，初一至初六，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、冰雪娱乐、互动游戏、特色商品小吃。电话8118-6018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艺海说宝》。艺海说宝，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。 寻宝、护宝、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、传家宝、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，通过刘一达先生所著的《京城玩家》一书，给您讲述马未都的收藏轶事。当时在南城有一位姓张的老头，此人是其貌不扬，长得有点猥琐。有人说他是富家子弟，后来家道中落了，自己也不争气，落魄了，穷困潦倒。有人说他是外地的土老帽，有人说他原来混得不错，后来因为犯了事儿蹲大狱了，出来以后找不着营生。甭管以前怎么回事吧，反正那会儿这位已经是靠捡破烂为生了，人称破烂张。这张老头当时推着一辆平板车，收废品主要活动于城乡结合部，常到农村转悠。当时许多农民啊，听说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能卖钱，纷纷推着东西进城。老张头呢，就在城边上拦住，旧家具啊、古瓷、陶罐啊，什么都收。老张头后来听说城里有批倒爷在倒腾古玩，便把从农民手里收上来的东西转手卖给了他们。一来二去，他就摸点门路了，索性在家门口挂一牌，专收旧货也卖旧货。不到一年，这老张头啊，这手收那手卖，在圈里还就真有了名了。马未都得知这老张头手里有货，也没短了，上他那儿去。这位住的房子不大，屋里桌子上、床铺底下、房梁上到处是瓷器和陶瓷等等的旧货。手头宽裕以后啊，他单雇了两个小伙计替他呀去收活。他平时呢就在家里摆弄收上来的这些物件。马未都来过几趟，跟这老张头算混熟了。他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马未都来了，直起腰推开门，眯缝着一对小眼儿，笑着迎上去：“ 来了，爷们儿。” 有什么新上的货吗？马未都进了屋，扫了这么几眼。您瞧，您来了，能不给您预备几件难淘换的物件吗？这老张头诡秘的笑了笑， 然后就从这铺底下拿出了几件瓷器递给马未都。这位老张头啊，对瓷器和其他古玩知识是一窍不通，他光知道凡是老物件就比新东西值钱，至于值多少钱，怎么个值钱法，一概不知。因为他当时手里收上来的东西太多了，让他都知道也不可能。也许他是一收破烂的出身，他把这些东西就都当成破烂了。马未都说他还真是这种心态，所以他当时出手的东西极便宜，一只雍正民窑的一尺盘子三四十块钱就能到手，一把唐代的直壶100块钱，现在这把直壶拍卖的话得十几万了。当然这老张头也分不清楚某件瓷器是什么朝代的，这是凭买家的眼力。比如说明明你知道这碗是宋代的，但你为了用极便宜的价钱买到手，非说这是民国的或说是仿清的，他也不会死气白咧的跟你争辩，因为他确实也不懂。马未都没少从这老张头那儿啊淘换东西，当然为了从张老头这儿憋宝，马未都也是动了不少心眼儿。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后来居然也倒腾起瓷器来，而且还发了财。从老张头这儿您也许能看出来当年的古玩交易是多么样的稚嫩，正是因为他不成熟，才使得马未都这样的小年轻后来就成为了大玩家。那时候国家还没有一部文物法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1982年11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的，1991年修改之后重新进行颁布，所以民间收藏和民间古玩的交易在那时候非常活跃，而且价格极低。文物保护法颁布之后啊，古玩市场的交易逐渐就走向了正规，而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，民间掀起了收藏热，古玩的行市开始大幅度的攀升。这个时候啊，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，已经很难成为玩家了。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、 哦、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、 啊、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， 呵呵，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。 哎，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、 哎、 买个铜钱啊、 嗯、 捡个瓷片啊、 嗯、 自得其乐。 哎，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、啊、 藏家传奇，有故事的人生。 1993年马未都和他的邻居王春元策划了一套文物收藏生活丛书。他的《马说陶瓷》啊，在几年内多次再版，不少玩瓷器的人是看这本书才入的门。马未都曾经笑着对刘一达说，有很多人看了之后啊，都说你马未都害了我，怎么会不曾谋面却言害呢？哼，感情不少人憋着发财急功近利收藏瓷器打了眼。马未都说呀，说玩古董就怕贪心，人一旦产生了对某件东西的占有欲，往往容易走眼。当然打眼有鉴赏能力的原因，他呢就讲了一件自己打眼的事儿。那是马未都刚开始收藏瓷器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在一个地摊上碰上一个卖瓷器的老农。这老农看他盯着几件瓷器来回看，心里想这肯定是个买主啊，就把他拉到一边就问说，大哥你真想买？我这还有几件老瓷器是吧，拿出来让我瞅瞅。马未都不由得心里一动啊，这老农四外瞧了瞧，从身后的一个破纸箱子里边掏出了一个瓷瓶子。 里三层外三层用这旧报纸包着。他打开包啊，把这瓷瓶递给马未都，神秘兮兮的小声说，这可是青花仙人成茶笔筒啊，是件汝窑出来的真货，我怕工商人瞧见我都没敢往外露，你要是想要就拿走。马未都那会儿还没出道呢，凭从书上看到的那点知识觉得这东西像真的，再看这老农神秘兮兮的样儿，心里话说这不是真的他也不能这样啊，随口又问了一句，这东西你打哪儿收上来的？这老农想了想，不是收的，这我们老祖啊传下来的。您甭看我现在这混得挺惨，我们老祖宗在朝里当过大官，我们家土改以后啊破落了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祖当年玩过的玩意儿。马未都看他挺厚道啊，对他的话可就信以为真了。您想想，玩意儿看着不假，卖主嘛又是世家出身，这东西能假得了吗？你出什么价吧，您要真心要100块钱您拿走，我看您是真喜欢，咱就交个朋友，就是100，这朋友价别人买我至少我得200。100太贵了，那会儿100块钱算是大数，一科长一个月才挣50-60块钱。这老农说，您要是嫌贵您给个价得了。马未都看出来啊，他是真心想出手这玩意儿，狠狠的给了他一刀，你让我出价20。20？兄弟，这汝窑瓷器，这老农可就瞪起眼珠子来了。马未都也不松口，我是一口价，您要卖我拿走，您不卖我别地儿我再转悠转悠好吧。别，咱商量着来嘛，对不对？我说100您给20，这差太远了。这样吧，我再压点你再让点，您看我打老家来在这儿好几天了，我也没开张，您给添俩辛苦钱。马未都依然不肯让步，你甭介，你啰嗦了，我买的是东西，你辛苦不辛苦咱另说好不好？不是，你20块我不卖，真的，这真是汝窑。这老农也不轻易就范，哦，那算了吧。那就马未都把这瓷器还给这老农，转身要走。这老农沉不住气了，哎，兄弟，你怎么这嘴这么紧呢？你这说20就20啊？对，我买东西就这样。行了，我看你呀，也真心想买这玩意儿，我北京我也没亲人，我算交你这朋友，20你拿走啊，拿走吧。这老农啊就好像是咬着后槽牙说的。马未都心中暗喜，说老实话他是真看上这件东西了，嘴里也不能说得上来。马未都摸了摸身上就带着10几块钱，还差7-8块。您瞧吧，我今儿出门还没带这么多钱，哎，你跟我上家取一趟钱得了。他犹犹豫豫的跟老农这么一说，这老农一听，行啊，哎，我把摊儿收了，我这就跟您走。这老农心想，眼瞅着快到饭口了，我这肚子里正叫唤呢，要跟着他到家背不住，还能蹭顿饭吃。马未都领着这老农就回了家了。马未都啊朋友多，平时也短不了来人串门。这夫人一看家来人了，赶紧下厨房做饭。马未都把钱如数给了这老农，一看时候也不早，就留他吃晚饭，特意嘱咐夫人做几个拿手菜。这饭菜一上桌，马未都从柜子里边拿出了一瓶放了好几年的茅台。嚯，这老农一看又有酒又有菜，一点真不客气，甩开腮帮子，踮起大槽牙来，咔哧咔哧就开始吃。 马都的夫人一边给这老农啊夹菜，一边都说了：“吃吃吃吃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您跟市场蹲一天了，这挺不容易的。吃吃吃。”哎呦，我这太感谢你们两口子了，看得出来啊，你们这热心肠啊！不瞒二位啊，哎呦，我从老家出来都快一年了，我还没吃过这么舒服，没吃这么舒服一顿饭呢。嘿，这老农一边说呀，一边这眼泪往下直掉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那么多说辞了，赶紧吃吧。这马未都又给这老农啊斟满了一杯酒，一连喝了十几杯，这老农喝的身上就有点发飘了，话也多了。吃了饭抽两根烟，马未都把他送到院门口，临走又给了他几块钱车钱。太谢谢您了，太谢谢您了。老农攥着这马未都的手半天也舍不得松开。得了，天也不早了，你该回去吧。马未都这一说呀，再看这老农，那什么，那个大兄弟，我哎呦，我看你对我这么好啊，我有句话我要不说出来我可对不住您。这老农带着几分醉意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哎呀，我实话实说啊，我卖给您的那件东西啊，怎么了？马未都赶紧就问。那东西它不是真的，它不是我老祖传下来的，我们家世世代代啊都是农民，那东西是新瓷做的假。啊！这马未都一听就懵了，等他缓过神来，那老农早就没影了。马未都不禁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。回到家呀，他拿起那汝窑的瓷瓶子，恨不得一下就把它给摔了，但是他也没摔。花钱长个教训吧。转过天来，他再到小事儿上去找那老农，也看不见这人了。这件假瓷器现在还在马未都的家里摆着，算是马未都玩瓷器交的学费。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马未都的故事今天就给您说到这儿了，以后啊有机会咱们接着说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主持人叶鹏、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尹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，再见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，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，奇人奇事，巧夺天工，古玩珍宝，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兆赫，一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。 素杯勾勒出情画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渡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寻纸上奏笔至此搁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别私藏，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色被打捞起，云开了